的真面貌。白纸黑字印刷的这本书，瞪着眼睛说瞎话。伪满洲国务院总理大臣张景惠被中共暗害，或者望着张景惠的身影，或者对着张景惠的脸面，服刑人员捧腹又笑又气，讥讽造谣者，寄书人找错了读者。他在战犯中没有掏出来火，反而掏出了烟，一顿信函攻势反击回去，使得流传在日本国内的全貌也全部成了哑炮。由此几笔，算有意也算无意，他们又发现这些邮包封皮上写的寄发人，虽然分别是自己家属亲友的姓名，可是所寄物品却是购自东京同一家百货公司的同一类物品。寄单所书文字又出于一个人的手笔，有的还写错了收件人的名字。我们的家属亲友并不全都是住在东京，不可能同时收到东京同一家商店购买的同一种物品。很显然，这是日本政府机构盗用我们家属亲友的名义干的。怕是咱们味素吃够了，这回改吃白糖了，有的战犯嘲弄地说。日本政府如果真的关心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先期归国同伴在请愿书中提出的要求，给他们支付复原津贴、伤残抚恤、遗属补金、病源医费，并帮助他们就职就业呢？为什么对他们的社会活动进行迫害呢？偏偏在中国经济处于暂时困难时期，这次日本政府寄来的东西纯粹就是一种虚情假意的拉拢与欺骗，企图用廉价的资本换取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要正确认识，不能上当。狐狸给小鸡拜年，这是日本政府的糖衣炮弹，我们不能接受。战犯们表现着不能言喻的自信与骄傲说，如果我们对待这样一个很明显的立场问题都看不清它的本质的话，还经常说什么改造好了，那就太不像样了。于是他们给日本政府写抗议信，我们坚决反对日本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我们绝不能充当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我们向日本政府要求的不是包裹，而是要求向中国人民谢罪，立即恢复日中两国邦交，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我们对企图蹂躏我们的要求的军国主义势力，以满腹愤怒的心情表示抗议。人最微妙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爱能开启神秘的人性的源泉，从中则永不间断地涌流出振奋人心的善的力量来。在服刑人员各自的会见室里，涌动着爱火蒸发的暖流。获刑13年的日军第232联队中尉、俘虏监督军官兼情报宣抚主任提野进太郎72岁的母亲替野如说，我的儿子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我是知道的，实在对不起中国人民。儿子点头劝慰母亲，您要牢牢记住，只有中国人民救了我的命，千万不要忘掉。我担心您人老思想也会老，会想不通。母亲让儿子放心，我人老了，思想可不老，在日本我是很活跃的。今天的哭不是悲伤，而是感动地流下了眼泪。获刑18年的日军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的长子上坂旭说，我们这次来除了探望我们的亲人外，我们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来亲自向中国人民谢罪。他说，中国政府对战犯一个不杀，也没有一个被判无期徒刑，这实在是太宽大了，我们实在感谢中国政府。获刑20年的伪满日本特务机关主事、蒋介石国防部中校副队长富永顺太郎的妻子， 听说她丈夫改造态度落后，刚刚挨了同类14天的说理棒教，苦心劝勉丈夫：“你换上一颗心，好好改造吧。”获刑15年的伪满锦州市警察局警务科科长陆毛凡泰，述说自己初期反抗管教，第一个挨批斗处罚，在全体面前大显丑态的经过，向妻子做检讨，请求原谅。妻子劝导他说：“改了错就好，不要再犯了。”获刑18年的伪满吉林牡丹江铁路警护旅少将旅长左谷龙又说：“自我认识了自己的罪行以后，我才算是走上了人类的第一步。今后我要更好地唤醒我的良心，重新做人。”并写信叮嘱次子宣道：“一定要多看进步书籍，切不可被衰退的军国主义、盲目的天皇崇拜主义所欺骗而成为其走狗，绝不能重蹈爸爸的覆辙。爸爸希望你将来成为一名为国鞠躬尽瘁、同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斗争、争取永久和平的斗士。让我们父子一起努力�奋斗吧。”获刑13年的日伪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少将参谋长菊地修一，忍着悲痛挥剑，1957年逝去母亲的女儿李颖，以趣味测题测试女儿的算术能力。7岁的独生女儿毕竟年纪小，弄不清她父亲究竟杀了多少中国人，这样庞大的数字她现在还算不出来。女儿回国后，妈妈写信告诉儿子菊地修一说：“日本媒体借题发挥，宣传中国无人道。”菊地修一立刻给妈妈、哥哥回信说：“利用不懂事的小女孩进行反宣传，误导日本国民的怜悯之情，挑拨中日人民的关系，破坏蓬勃发展的中日友好运动，这是违背我的愿望的，千万不要上当。”后来他写了给宫城县民各位的信，呼吁为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而斗争。不怀好意而来的记者无不感叹着离去，因为当有人监听的时候，固然不用说，就是仅仅剩下夫妻两人亲密交谈的时候，他们也都是忏悔自己的罪恶。我们的希望又落空了，何况凡是监狱里常有的那种阴森可怕的气氛，在这里我们实在是一点也没有看到。他或他会见他，批评他，劝勉他，因为他或他是母亲，是妻子，是子女，痴爱着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真正富有爱心的人，自己尝过了战争的苦难，不忍让儿子、丈夫、父亲再去让别人尝受这种苦难。这在乎于法的规划与理的召唤，更在乎于母亲、妻子、子女的称谓与柔情。再回到藤田茂的会见室里，今天班长提早告诉我去理发，藤田茂惊喜地告诉妻子藤田茂喜代子：“我莫名其妙地来到这指定的房间，站在我面前的竟是你。”他怔住了。作为战犯家属，我原想可能要受到咒骂，也许会遭到别人袭击，而且做了精神准备。可是来到中国以后，不仅受到了尊重热情的接待，还带领我们去参观考察。妻子喜代子对藤田茂说：“这让我深感敬佩。”让他和他以及所有会面的夫妻们感佩的是，还有那双人床、双人被褥和那张贴在墙上的会见室规定。凡是被关押时间已满5年以上者，如若战犯本人和妻子都希望可以允许同居，夫妻同寝、配偶同居，这是一个人天赋的自然的生存权利。罪犯因法律而科刑，监狱因罪犯而存在，服刑人员连言行自由都要受到限制，遑论什么夫妻同居。然而战犯监狱学习现代司法政策理念，认为 罪犯受惩罚的是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被剥夺的只是必须剥夺的那部分权利，不是也没有剥夺他们作为人的其他权利，更没有剥夺他们配偶包括生理需要的权利。监狱工作人员坚持以教化人、改造人为终极目的，从文明至坚、人文关怀的角度革新狱政，有条件地对这些特定对象试行会见同居制度，不失为一项改革创新的有益探索。两人会见在自由气氛中，没有铁栏阻隔，没有看守员监视，没有时间限定，没有监规拘束，当然也没有后来问世的电耳朵、电眼睛。藤田茂首先向喜代子鞠了一躬，真是对不起，这十几年让你受苦了。喜代子第一次受礼，喜极而泣，抱住了丈夫。母亲89岁时逝世了，你姐姐、侄子和广岛20万市民一起被炸死了。河岛逃生的喜代子无不感伤地说，我根本没有想到还能和您见面，如果不是日本军国侵略别的国家，广岛岂能遭到毁灭？日本的灾难是他们造成的。藤田茂转向随行的朝日新闻等6家新闻团体的6名记者，我的姐姐、侄子无疑是等于我亲手杀害的，罪魁祸首应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今天我能活下来会见家属，实在是想不到的事，不知怎样感谢中国政府。可是您的儿子参加了自卫队，记者问，那么您有什么感想？如果当保卫祖国的卫兵，我很同意，如果当侵略军的炮灰，我就反对。我相信我的儿子不会参加侵略军，我的妻子是会把我的亲身体验告诉他的。在我的印象中，喜代子问藤田茂，您是个正经人，说您杀人放火，我真不敢相信。藤田茂拿出起诉书给妻子看，说道，我确实是个战犯，中国政府宽大了我，才判处18年徒刑，在这里学习像在中国留学一样。他又摘下眼镜递给他，说管理所给他镶了牙，还配了眼镜，是不是中国的大树你们才有这样宽待？妻子欣慰幽默，不是的，因为制度不同。藤田茂开心地传送着美谈，管理所各位先生从不侮辱人格，言行一致，廉洁文明，同僚的衣服挂在外边被风刮跑了，工作人员发现给捡起来送回屋里。他风趣地建议他，不信你把最宝贵的东西扔在外边，工作人员保证给你送回来。我信，我信，他连声点着头，他说得真，他信得实。本月前不几天新发生的一件事就可以证明，他不必再去做测试了。那是6月21日发生的事，第一批被免于起诉的335人回国后，管理所在回收的囚服中捡到4件日本寄来的新衬衣，只认出1件是伊藤邦夫漏下的，其余3件不能辨明失主。怎么办呢？所方托人把他们捎去日本，交给回国人员的组织原日本人战犯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特在自己的会刊向前向前刊领招领启事寻找失主，被传为佳话。藤田茂说，这件事让伪满铁路警护旅少将旅长佐谷龙佑想起了他自己那25米的黄呢子衣料。这个佐谷啊，从入所那天起就怕他那点宝贝丢了，怕虫子咬了，总有点不放心，直到亲眼看见他整整齐齐地睡在保管室里，还时不时地晾晒，又放了卫生球，他才放了心。也是在今年，家属来探监，他要求把他交给家属带回日本了。相形之下，这件事让佐谷由衷地感叹，这不能不使我回忆起我过去烧杀掠夺中国人民生命财产的罪恶行为，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藤田茂和藤田茂喜代子 沉醉在温馨的、愉悦的、诙谐的、乐观的二人世界，他和他水乳交融在了一起。这次从日本出发时，我曾想向中国政府提交抗议。两天的会见结束了，喜代子对管理所工作人员说，因为不相信他会干坏事，应该无罪释放。可是藤田茂君亲口说他在中国确实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我才明白是我上了日本国内反宣传的当了。作为妻子，藤田茂犯罪我也有责任，我请求把我留在这里，让我和丈夫一起服刑吧。在场的管理所工作人员还有会见中的他和他全都忍不住地笑了。在中国，封建社会才讲祸灭九族，我们社会主义怎么能走老路呢？藤田茂夫人有这样美好的心情，还是用在帮助改造上，让他早日回家团圆吧。管教人员一番话赢得一片掌声。藤田茂，你该怎样对待妻子的这般爱呢？另一件类似的故事还发生在沟口家夫的会见室里。沟口的妻子沟口浩子告诉丈夫，她这次来中国上船之前受人挑唆，要为无罪的丈夫和他的难友向中国政府喊冤。在船上，她还会同原押太原战犯管理所的程野红的妻子一起起草了一份请愿书的抗议文。沟口告诉妻子浩子的话却是，他在伪满哈尔滨地方检察厅、高等检察厅任检察官期间，侦讯、起诉而致死了七八十名中国抗日救国人员及和平居民，还于1945年815前夕畏决先斩，在哈尔滨监狱绞死了抗联指战员孙国栋。几天来，浩子举着一张纸告别管教人员，我和丈夫一起生活，亲身所闻所见，我对丈夫的严重罪行和中国当局的宽大待遇十分清楚了。以我丈夫所犯下的罪行论，有多少条命也不够补偿，然而中国当局只判了他15年徒刑，我难以表达喜悦和感激之情。中国人民的恩德比山高，比海深啊，我感到惭愧，无地自容。理智帮助沟口浩子纠正了爱情驱动而匆促做出的评断，我决定取消联名请愿的错误计划。我们已经觉悟了，请各位先生原谅我们吧。母亲恨儿子久不成器，妻子怨丈夫徒生恶行，子女责备父亲不走正路，这怨恨责备之中包含着深切的爱。这是至真至贵的会见礼物，它让至亲至爱的人守望在各自的心中，强化着责任，增加着动力，触摸着希望。爱不喜欢罪恶，而喜欢善良，承担一切，忍受一切。爱不领受欺骗，而信任一切，盼望一切，等待一切。爱无求于一己之力，而要让家庭与社会和谐牵手。沈阳太原审判前，1956年5月3日，周恩来指示，少数大战犯判多一点刑，对于已经关了10年的中小战犯也没有办法再判更多的刑，所以都准备分别释放。这年6月21日、7月18日、8月21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第一条，先后三次签发免于起诉决定书，宽赦了可以宽赦的比较次要的或者悔罪比较好的战犯。自由之鸟落在了1017人的肩上，事情真有这么巧合。6年前的7月，我们被引渡抚顺监禁改造，今天解禁释放又是7月的前后时节，这是特意安排还是命中注定？似是又不是，也许是历史的必然吧。这一天真的到了，这是一个毕生难忘的日子。 获释者的思绪翻过来又覆过去，好像苦辣酸甜一起涌在心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想过，只是想到这句话，朝夕相望这一天确实到来了，这不是梦幻，而是清醒感受的真实，千真万确的事实。失掉自由的人渴望自由的心情如同涸辙之腹那样干渴，一旦忽有自由降临，如鱼得水，重获生机。第一批是开头，批外无份也有份，有了第一批就会有第二批或几批，凡事有先后，指日可待。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北京时间22点整。